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21集，中招了。龙申走在最前面，为他们带路。霍介伤得最重，但也还在坚持。刘清波只好将那口气咽下，继续赶路。忽然，一只手伸过来，握着一瓶矿泉水。罐子是那种迷你装，没有开过封的，估计一大口下去就能喝完。但让刘清波不可思议的是， 你哪来的水？ 腰包里装的，空间有限，只能带上这么一小瓶了。你跟霍哥一人一口吧，我不渴。师傅，你要吗？ 不用。 龙山头也不回，声音稳稳传来。刘清波嘴角抽搐， 我从刚才就听你嚷嚷包太小，你到底还装了多少东西在里面？ 还有一条巧克力，也是在雅生中学小卖部里买的，除此之外就没了。你吃吗？ 哎呀，不吃。 刘清波把水递给霍介，霍介的确是渴了，也顾不上客气，拧开盖子仰头喝了一口，剩下一大半还给冬至，嘴里不吝夸奖。 多谢。冬至这习惯挺好，哪怕我们是修行者，长久消耗体力也顶不住。他随身带着食物，可以应付不时之需。这次也多亏龙驹追上我们， 不然光凭他们三个，别说抽取吴之奇的魔气了，估计都会被发狂的吴之奇拍成肉饼。当手上的这只大难不死的手电筒慢慢减弱光线，快要寿终正寝时，他们终于看见不远处反射过来的波光。抬头一看，洞顶一路往上延伸收窄，变成一个圆洞，尽头果然有开口，隐隐绰绰泻下一丝湖蓝，仿佛还能看见挂在天际的弦月。 上面应该是井口，有铁网封着，我先上去把网打开，你们等会儿从铁链上去。 井上有铁链垂下，常常没入深潭之中，却不是锁着吴之奇的那条铁链，只是作为景点传说的一个噱头，现在倒方便了他们。龙身跃下水，却没有去抓铁链，而是游向潭子另外一边的陡峭石壁，身体一跃而上，如刚才一般贴在石壁上，轻盈矫健地迅速往上移动。不过片刻功夫，身影就在冬至他们的视线范围内变得越来越小，终于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，消失在尽头。外面是一处景点，井口有铁网封着，原先是没有铁网的，但后来不少好奇心旺盛的游客来到这里，纷纷探头下去。有一回因为人太多，挤中有人掉下来摔死，在那之后景区就给井上封了铁网。但对于喜爱探险的年轻人而言，这道铁网无疑阻隔了他们验证传说的向往。这会儿正是黎明时分，天还未亮，头顶有凉月相伴，几个年轻人打算上山去看日出，路过这口知奇井，不免停留驻足，聊聊此地的神话故事，顺势朝井内张望。结果有个眼尖的，就看见一只手从铁网下面伸出来，抓住铁网，咿呀作响中，被焊死在井沿的铁网竟然有脱落的迹象。年轻人呆呆看了两秒，确定自己的眼睛没出毛病，陡然尖叫一声。他的同伴也都看见了那只手，虽然手挺好看，五指修长，但几个人都没有心思仔细观赏，他们的脑海里不约而同地冒出各种妖魔鬼怪的传说，无不狰狞恐怖，血肉模糊。龙身托起铁网从井里爬出，遥遥能看见几个落荒而逃绝尘而去的身影，他也没空去管，回身拉动锁链，示意下面的人可以上来。不多时，刘清波、霍介、冬至都依次顺着铁锁出来，重见天日。不同于地下， 夹杂着山风的新鲜气息扑面而来，令全身湿漉漉的众人打了个寒战的同时，也倍感心旷神怡。刘清波掏到耳朵里进的水， 我刚才好像听见有人在叫， 是游客，回头让人再把铁网焊上，先下山吧。 其实众人已经把最后一丝力气都榨干了，现在别说去跟吴知奇打架了，就算来个会拳脚功夫的人估计也能打赢他们，但大家又实在是归心似箭，在水下环境待久了，感觉整个人都快泡浮肿了，一刻也不想停留，就希望尽快赶回去洗个热水澡，痛痛快快地睡上一觉。刘清波举目四顾，不由奇怪， 这是哪里？不太像深城附近吧？啊，等等，吴知奇刚说淮水，我们现在已经在淮河附近。 他扭头看见边上立着的知奇井的石碑，不由一呆。龙深点了点头， 现在在龟山，开车回深城大概要四个多小时。 感情他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邻省的地界，难怪感觉那条路怎么走也走不完，从白天走到黑夜，又从黑夜走到黎明。就这么看，他们的速度其实还算快的，换作普通人也许就永远被困在下面了。刘清波这感觉有点脚软，冬至却真就跪了下去。冬至觉得自己刚才在水潭里估计误喝了不少水，此刻手脚发软，胸口闷胀，像喝水喝多了堵在胃里，忍不住咳嗽了几声，把水吐了出来。吐完之后，那股郁闷之感果然缓解不少。他睁开眼，就见龙深望着自己，脸色大变。冬至跟龙深相处日久，知道他表情虽少，却不是面瘫，偶尔也会笑笑皱眉，更多的时候则是八风不动的淡定。想来活了那么久，见过比常人更多的场面，平时也没什么能让他轻易动容的，却从未看见他的脸上露出这种惊慌失措的样子。他下意识低头，发现地上一滩血，却是黑色的。冬至懵了一下，伸手抹嘴角的湿痕，这才意识到这滩血果然是自己吐出来的。刘清波跟霍介也都变了脸色。没等冬至想明白，龙深已经过来支撑住他软倒的身体，擦去他嘴角的血迹。 怎么样，哪里不舒服？ 没事，就是腿有点软，估计是走路走多了吧，刚才胸闷，不过吐出来之后感觉好多了，可能是刚才在吴知奇那里受的伤吧。 他见龙深想背自己，还挺不好意思的。 师父，我没有不舒服。 别动。 龙深语气严厉，动作却截然相反。冬至一怔，不再反抗，乖乖任由对方把自己背起来。刘清波皱了皱眉， 会不会是刚才受了内伤啊？ 上次唐局多给了一颗伤清丹，我回去用了之后应该就没事了。 冬至见众人表情不好，还安慰他们，但说着说着，他感觉胸口一股热流往上涌，急于寻找一个出口。冬至终于感觉到一丝不对劲了，他捂住嘴，却控制不住液体往外流。黑血直接从指缝里溢出来，连串的滴在龙深的肩膀。 龙君，他又吐血了，也是黑的。 我知道。 师父。 龙深脚步没停，稳稳大步往前，没让背上的人受一点颠簸。冬至终于感觉到了一丝惶惑，他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，仿佛积劳已久的疲倦瞬间全部袭来，四肢酸痛无力，神智却反倒清醒得很。 你可能中降头了。 刘清波一惊，随即恍然， 是上次我们收服韩琦腹中魔胎时，他说他觉得有什么东西窜入他的身体。 天魔应该是通过降头才能侵入梦境，将能量映射到现实，所以要是在梦中处于劣势，精神受阻，反射到身体也会受伤。 之前龙深没说，是因为不敢确定， 想等从地底下出来之后再给徒弟做仔细检查。没想到降头却恰在此时发作了。哪怕对于修行者而言，降头与巫蛊一样，都属于尤其神秘的领域，令人捉摸不透，防不胜防。龙神没听见冬至的回应，以为对方在这个消息的打击下心生忧惧。 别怕，有我在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